那天我是真的听到了这一句话，你可以一个人去丹麦写一本书。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我的房间里，在我的人生中这是第一次发生，也是唯一一次。你好，我是曾之乔，可能你早就认识我了，但我希望有不少人是因为拿起了这本书，让我们结下了缘分。真的很高兴认识你。而那些早就认识我的，我当然依旧充满感谢，你会因为这本书更真实地了解我，并祝福你在这个旅程中也会靠近了更赤裸的自己。一个人去丹麦写一本书，不只是书名，更是我曾经亲耳听到的一句话。在我二十出头，刚刚经历了19岁的忧郁低谷，我处于一个脆弱但心怀感恩的状态。那时候我因为经营部落格，经常使用奇摩网站，在奇摩知识家常会看到一些人提出关于失眠或者是怀疑自己是否有忧郁症等等的问题。或许我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总觉得无法视而不见，我骨子里就是有一种古道热肠的特质吧，哪怕我只能一点点的分享，我都想要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的生命中也能出现一道曙光。就这样，我开始以匿名的身份在知识家回答了这些相关的问题，虽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可以帮上什么忙。某一天，我打开了奇摩首页，头条之一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丹麦。我像是着了迷一样的点进去，毕竟好几年了都处于情绪比较低落的我，我根本无法想象最快乐这三个字是什么概念，而且心想丹麦是个相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国家，当地人居然给自己的快乐打很高分，他们的压力呢去哪里了？总而言之，就是超越了我能够理解的范围。就当我着了迷般的看着这篇报道，我听见一个声音，你可以一个人去丹麦写一本书啊，再把你的经历分享出去。那是个年轻女生的声音，我直觉纳闷，我一个人？对啊，你可以一个人去丹麦写一本书。她又重复了一次，然后这个声音就从此消失了。这真是太神奇也太可怕了，请大家不要误以为我有什么特殊体质，这对我来说也是个相当难以置信的体验。第一，这到底是哪来的声音？第二，要我去丹麦就算了，为什么是一个人？我哪敢？第三，干嘛要我写书？我又不是作家。接下来的一周，我有两个朋友在不同的时间点不约而同地问我，乔，你最近有这么多心得，你为什么不写一本书啊？到底宇宙为什么一直要我写一本书啊？我又不是作家。好，总之呢，现在不管那个声音是天使或是恶魔，还是来自我心里的声音，或是幻听，我都没有办法再假装没有这件事了。我确实展开了想要去丹麦写一本书的计划，毕竟这么酷的声音发生在我的耳边，我怎么能装作没事？但我假装没有听见一个人这件事，我一直呼朋引伴的揪人跟我一起去丹麦完成这本书，加上当时没有出版社愿意和我合作一本谈心灵旅程、分享快乐啊、忧郁等等的这种书，都是说服我出旅游书啊、一人写真等等的。可想而知，这样是行不通的。终于有一天，我懂了，其实永远都不会有准备好的那一天。所以我不管能不能写一本书，我一个人出发去丹麦了。于是有了今天这一本书。这一趟一人之旅带给我的启发远远超过我想象的。 后知后觉的我也有很多的感触和体悟，是在回到台湾之后，回想起当时一个人走在寒冷的街头，回想起种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细节，细细咀嚼之后我才发现的。突破现状，进而实现梦想，最难的就是跨出第一步，出发。而踏实快乐的秘密是能够静下来，听自己的心，不需要刻意用头脑思考，静静的，就静静的。你听到了吗？没有听见也没有关系，若听见了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或者你早在好久以前就听见了，这一次我们更爱自己一点，我们不再假装没有听见，我们一起出发。